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余宝纯和吴秉鉴带着与义律拟定的条约草稿，向义山等六大官县禀报。义山他们决定同意义律的要求，并联手蒙蔽朝廷。 义山对吴秉鉴说：“与义律和谈，你们武家人是经办人之一，这种事瞒天瞒地也瞒不了你们，但事到如今必须讲究一个密字，否则谁都过不了这鬼门关。”义山明白此事必须瞒着朝廷，一旦事情败露，道光的惩罚会像冲出地壳的火山熔岩，刹那间把它毁灭。义山起身走到吴秉鉴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吴老爷，拜托了。”吴秉鉴身子微微一颤，拄着拐杖站起来：“ 哎呀，大将军，老朽经受不起这种大礼啊。” 但他心有灵犀，义山等六大官县要联手给朝廷演绎出哑剧，容不得任何知情人心存异想。武家人参与了和谈，是这场哑剧的支底人呢。义山的鞠躬意味着要吴秉鉴在一份没有契约的攻守同盟上签下无影之字。官场的阴暗不亚于黑道上的简静强盗，谁要是胆敢捅破这层窗户纸，绝了退路的仕宦同仁就敢鱼死网破，联手把他给黑掉。人在漩涡中身不由己，吴秉鉴是知轻重的人，他颔首道：“ 大将军的苦衷老朽明白，自古以来攻伐战乱是上演不断的剧目，颠沛流离是商民们吞食不尽的苦果。只要能保住广州，大将军委曲求全，老朽自当守口如瓶。但老朽有一个请求，请大将军和诸位大县给予考虑。”“ 哦，有何请求？”“ 广州兵连祸结，贸易停滞2年之久，十三行在劫难逃，山穷水尽。老朽恳请大将军和各位大县转奏皇上，放全体行商一马，不要超产入关，留袭新疆啊。 行商们太难太苦了，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 吴秉见苍老的眼眶微微湿润，声音轻轻打颤。一山不得不同情十三行的遭遇啊。吴老爷，你们武家人是国家的忠义之士，就是天塌下来，本将军也会保全你们义和行。这是对吴秉见守口如瓶的对等承诺。于宝纯把广州合约的底稿放在桌子上，打开了墨盒。依山不再犹豫，他拿起一只狼毫，率先签下名字，杨芳、龙文、齐贡、阿庆阿和宜良依次签字，大家伙心照不宣。这份合约不仅意味着对英仪的屈服，也是意味着联手遮天。于宝纯和吴秉见把六大官县签了字的合约送到议律处，也送去了第一笔赎城费。第二天，广州城所有城门街区要冲都张贴了总督和巡抚的会衔告示。现在兵袭民安，恐尔官兵相勇、水勇等人未能周知，何再明白小玉，尔等各在营卡安静驻守，勿得往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遗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读完这告示，市井小民不由得百感交集，说不出是苦是辣，是酸是甜。他们亲眼看见清军一败涂地，怒其无能，怨其不争。但是战争总算结束了，人们用不着离乡背井逃避兵士了。清军开始撤离广州，6000多便兵整队集合，准备从小北门出城。英军要求清军必须从那里出城，以便他们清点人数。败军之将无力讨价还价，只能忍辱服从人家。湖北客军与南海义勇的积怨与日俱增，几乎扩大成全体广东便兵与外省援军的冲突了，再不处置就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讧。六大官县果断决定先让外省客军撤离广州。杨芳头戴缨枪大帽，身穿黄马褂，握着拐杖站在监狱旁，与义山争议出城的顺序。依照英军的要求，靖逆将军义山应当在仪仗队的簇拥下领队出城。义山说，天朝大将即使败了也不能像个怂包蔫蛋，我亲自带队出城，向英仪宣誓，我不是败在没有勇气，而是败在气不如人。杨芳劝道，大将军，你不能先出城，英仪就在白云山与小北门仅一箭之遥啊，要是他们突然打冷枪，后果不堪设想。我老了，没几年活头了，我先出城，你让别人穿你的黄马褂，用你的仪仗假冒出城，你换普通军装混在队列里，以免遭到暗算。 哎，杨功夫，这怎么能行呢？我不能让您替我冒险啊。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这个险我去冒。 说吧，他一屁股坐到监狱里。 哎，杨功夫，万万当心呐！ 老汉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呐，拜托你把我这老骨头送回老家，好让我子孙后代得到续奠。 小北门的两扇城门吱呀呀开了一道缝，打头的兵丁将白旗探出去， 过了片刻，脑袋和身子才跟着出去。他手搭凉棚，看着英军阵地，确信英军不会开枪，才朝后面招手。仪仗兵出来了，最前面是回避肃静排，接下来是两面飞虎旗和八面青龙旗，而后是杨方的官衔牌。杨方拄着手杖，端坐监狱之上，昂然注视着百步之外的英军。英军编成战斗队列，枪上膛，刀出鞘，随时准备开枪射击。他们同样担心清军玩弄诈术，借出城之机，万一发动突袭，那他们此时此刻也吃不消。最先出城的仪仗兵们像从老虎嘴边走过，脚发软，心狂跳，生怕敌军突然大发邪威，开枪开炮。只有杨方一人安之若素，将生死置之度外。败军之将摆出如此堂皇的撤离场面，英军看的也是目瞪口呆啊。当他们确信清军不会鼓捣什么鬼把戏之后，这才放松警惕，发出一阵又一阵的起哄声和尖利的口哨声，嘲笑清军徒有其表。半数清军出城了，一山见前面的队伍安然无恙，这才在亲兵的簇拥之下夹在队列里步行出城。天公不作美啊，清军出城60里之后，碰上了电闪雷鸣，乌云密布的天空像巨大的瓢，泼水似的往下倒，6000多清军淋了个落汤鸡，艰难地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行，他们紧赶慢赶来到了金山寺。金山寺旁有一个大镇子，义山和杨方传令就近避雨，边兵们一哄而散，在风起雨劲中四处寻找民居店铺、马厩牛棚，惹得镇上的看家狗狂吠狂叫。不一会儿功夫，寺庙、祠堂、戏台、房屋的出水沿下挤满了大兵，他们又累又饿，人困马乏。依山和杨方一起朝金山寺走去，寺内的方丈见他们身穿游衣，游衣下罩着黄马褂，有亲兵前呼后拥，知道来头不小，不敢阻拦，只告诉他们带刀进入佛堂乃是佛家大忌。依山和杨方遵守佛家戒律，解下佩刀，在方丈的陪同之下进了大雄宝殿，捐了香火钱，点燃熏香，毕恭毕敬地在释迦牟尼的彩绘泥像前双手合十，祈求佛祖保佑大军平安。依照广州合约，清军应当撤到60英里以外，1英里和3华里半，也就是说撤到200华里以外。义山和杨方一商议，决定假装糊涂，驻扎在金山寺不走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再说千里之外，京城军机处内，穆彰阿拿着义山的奏折，喜滋滋地对潘世恩说道：“ 哎呀，潘阁老，敬你将军不愧是皇家血脉啊，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啊！您看，他在珠江上重演了一出活生生的赤壁大战呐、啊！水勇们乘火船驾火筏，夜袭逆夷，用长钩勾住遗船，抛掷火弹、火球、火箭、喷筒，把遗船烧了个烈焰冲天，呼号之声远闻数里啊！这一仗烧毁逆夷大兵船9只，大山板11只，火轮船1只，击毙逆夷900余名，汉奸1500余名，捞获大小敌炮50位。逆夷全部退出虎门，乐声一物大定啊！ 潘世恩 戴上老花镜，笑眯眯地接过奏折展读。一山与广东大员们的会衔奏折，洋洋洒洒3000言，把一场战斗分拆成几个段落，小事大写，奇事巧叙，写了个绘声绘色，还真比《三国演义》里的赤壁大战还迷人，读起来赏心悦目啊。潘世恩笑道：“ 虽然未能全歼逆夷，却逼退了他们，也算了却了皇上的剿夷心愿呐。有此佳音，皇上也能稍舒积郁在胸中的愤懑了。” 穆彰阿拿起另一份奏折道：“ 哦，一山还说，多亏有观音菩萨保佑，否则广州将被大火烧成灰烬呐。” 潘世恩说：“ 广州城屡经战火，岿然不动，果真是观音菩萨在暗中保佑啊。” 这话呀，其实他说的有点言不由衷。潘世恩呢，是儒家信徒，子不语怪力乱神，这话本应是他的行事归念。但皇上信佛呀，满洲人信佛呀，天子近臣不敬佛不拜观音，就无法跟皇上和满洲权贵们和谐共事了。人在朝中身不由己啊，人在官场话不由己，人在道场信不由己。经过几十年历练，讲官话办官事行佛理的意念渐渐深入潘世恩的心脾，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习惯，随口就能讲出自己不大浅信的话来。穆彰阿说：“ 一山请求皇上为越秀山观音殿题字，那可得看皇上的心情了。心情好，皇上自然会欣然动笔，心情不好可就难说了。”嗨，听了这种消息，皇上会有好心情的。 王鼎读罢夹在奏折里的有功人员名录，抬起头来：“ 一山和齐共写了一份佳片，请旨褒奖有功文武员便和捐资的商人556人。广州大小官员差不多都名列其中了。” 潘世恩喝了一口茶：“ 有了这份红惊喜报，中善能加一碗红烧肉喽。” 军机大臣中午不回家，由大伙房供应膳食。皇上呢，生性节俭，厨子怕挨骂，每天精打细算，抠抠搜搜，中午只烧2道素菜，碰到了喜庆事儿才加一道荤菜。穆彰阿也端起茶杯来：“ 哈哈哈！等一山班师还朝，咱们请两个编词唱曲儿的唱一唱义大将军血战珠江，夜袭逆夷。” 潘世恩放下茶杯：“ 不用劳烦咱们了，义大将军自家呀就有戏班子，那些个名伶们听说主子打了胜仗凯旋，肯定会巴结着填词儿编曲儿呢。” 三位军机大臣是做梦都不会想到，这几份奏折是义山等六大官县合伙编造的。三分实，七分虚，小胜大叙，大败简写，真是达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地步啊。他们只字不提广州合约，把600万赎城费说成是商欠，对砸抢商馆而被迫支付的60多万赔偿金不着笔墨，隐瞒了海南义勇和外省客军的内讧事件，只说清军和当地义勇奋力杀敌，对英逆恩威并施，剿抚并用，英逆遭受重创后不得不退出省河。一山等人还说，为了羁縻起见，广东大员决定用藩司、运司和番禺县的库银暂替行商垫付280万两商欠，这笔款项将由行商分4年清偿。义律曾经召会齐共，所有议定西兵之事，只关粤东一省，至于他省，仍需交战不息。 待至安代皇帝允准，将两国信端尽解。但是义山和齐贡把这一重要的诉求用粤省一物大定六个字轻轻带过。这六个关键字是经过广东六大关县反复推敲过的，他既奏报了广东战事已经结束，又把别省或有战事的意思隐藏其间。哎呀，行文之巧妙，弹性之充足，真可谓随物复形，随形复彩，要多奥妙有多奥妙。三位军机大臣虽然掌控枢机，高瞻远瞩，却没有品出其中三昧啊。因为在他们看来，大清一口通商，一物向来是由广东处理，所谓粤省一物大定，那就是天朝一物大定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其中竟然隐含着别省一物未定的意思。但此事终归有遗憾之处，潘世恩说， 说来说去还有一个问题绕不开啊，通商。皇上屡次传旨不得与逆夷通商，要是通商了事，何必调用七省大军，花费数百万兵费啊。 穆彰阿说，夷人以牛羊肉为食，没有茶叶大黄就无法消化，大便不通就有生死之余啊，所以他们这才屡屡侵犯我朝海疆，强买强卖，给别人以活路，自己才能安生嘛。 王鼎说，穆大人，你这意思就是就此收手？ 嗨，我看啊，不妨乘胜收手。 王鼎有点不甘心， 这是弥封手法呀。 穆彰阿说，嗨，天下事不可能事事遂愿呐，王阁老，弥封也是一法嘛。潘阁老您说呢？ 潘世恩点点头， 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能把棘手的事情化解于无形之中啊。 这个时候，一个军机张京走进来，手里拿着印有红框的桑皮纸信套。启禀各位大人，刑部司官禀报，原殿阁大学士、署理两广总督齐善被监送至京，请问如何审理？三个军机大臣对视了一眼，齐善带逆夷恳请通商，私割香港，惹得皇上大发雷霆。但齐善在赴京途中写了一封私信，托人用400里异地送给了三位阁臣。他承认主府，却不承认私割香港，请求军机大臣们代他向皇上启恩，从轻易罪。三位阁臣也觉得私割香港这个罪名证据不足，但如何替齐善辩解，这可是个难题。穆彰阿说， 二位阁老，你们看该如何处置啊？ 王鼎说， 这个罪名是圣上钦定，如何处置只能出自圣裁呀。 潘世恩也觉得齐善这个案子既微妙又棘手，要说齐善无罪吧，那就等于说皇上错了呀。皇上位居万人之上，一言九鼎，那能错吗？思忖片刻之后，潘世恩说， 穆大人，还是暂时关在刑部大狱吧，但要好生安排，也别屈待了齐善。 军机张京走后，穆彰阿才把义山和广东大吏们的奏折、夹片和有功人员名录放在奏事匣子内，送入养心殿。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